向我房间，倒一杯白开水来在床旁边，什么都不想做，也不去想谁。打开电冰箱，还有半杯 tequila 在里面，散发淡淡香味，熟悉的味道让人错觉，你还在身边。 谁能说不是一种幸福？